城寨在清朝覆亡之后就是一个没有王冠的地方，但是它有自发的秩序。我是杨师傅，你看的是城寨。 好，回来最后一节 了。那又讲回头先，那讲了马就讲咸带。 咸带都有。 是。 先生，其实監房入面可唔可以睇電視先？ 有可以嘅， 即係公開公眾睇， 公眾睇 一齊睇嘅。 我講翻咧，就喺1995年咧，咁啊赤柱發生過一次大罷工。 邊啲罷工？ 大罷工，犯人 犯人犯工。 咁啊，事件起因咧係事件起因咧就係因為佢哋去呢個揾議員咧，我記得好似係 邊個議員 蒲錦申，好似 查一查知啦。 好似係咁啊，代佢哋咧就去申請咧就可以睇呢、這個。三級帶，咁就順便就要睇埋 睇咩 ？Playboy 啊嗰啲嘅， 哦，即係雜誌同埋電視，即係碟都要啦。 咁啊，咁佢哋就咁樣揮啦，咁揮咧就揮唔到啊！即係始終政府都係幫懲教署咧，就唔俾佢哋。咁唔俾佢哋咧，佢哋就即係收到最後一封信咧，個結我諗係法庭結果係，好似係法庭結果嚟嘅，係通知佢哋咧唔得啦，即係冇得睇咩啦咁。咁我哋搞咗一次大罷工，咁亦都係我喺人生裏面咧，真係見到成個環頭罷工咧，就 全部唔做嘢嗰啲有， 係啱啱兩個官， 喂，有冇人唔倒屎啊？嗰啲啱啱你話赤柱話有個要倒屎倒尿，佢哋唔倒咪好大鑊咯？倒屎倒尿， 倒屎倒尿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咁倒唔係佢自己啊嘛，佢自己嘢嚟噶嘛，倒屎倒尿， 我唔倒咯，我玩嘢唔倒咪好臭咯，等你職員都臭臭死埋， 唔係啊，唔 po 佢噶，如果你佢唔倒咪。呢、這個呢、這個違背命令咯，即係、 即係原來係即係唔得嘅。 佢、要做噶嘛呢樣嘢。咁好啦，咁啊講翻頭先講到咧， 罷工 就係、是、罷工。咁啊，我未見過嘅，係、第一次啫。就喺嗰次罷工咧，就同嗰、那個三交叉八嘅老細傾咗15分鐘。咁就喺嗰單嘢傾嘅。咁啊，因為事前咧就知道，喂，佢聽日罷工喎咁。 咁 啊，揾人過去同佢傾啦，都冇得拆噶，記住冇得拆噶，就即係問下，喂，聽日喂點樣做點樣做，即係個部署。咁終於都罷得成啦，罷工罷得成，係全個赤柱係唔做嘢。咁啊，證明咗一個問題啦，就話，原來咧佢哋咧有個所謂我哋叫做貴資代表啊，即 係貴資仔香港啦就係、 是、貴資仔。咁啊，貴資代表就係呢個三四百嘅大佬。咁咧就因為官司輸咗啦，咁啊佢哋就發老皮。唔做一日咁，以示抗議咁。 好大好夠僵一日。 咁唔係因為點解咧？有時嗰個社會縮影就咁樣嚟噶嘛。即係你點可以講就話喂唔得喎？點可以可以咁樣搞罷工？咁啊事實就發生咗啦。咁都係咧啱啱兩個啊一咧接更嘅，我記得。咁啊一路嗰日全日無常，我又翻工嘅。咁啊就因為睇鹹帶就罷工嘅。咁鹹帶同鹹書，好啦， 都幾大動力嘅喎，都係呢樣。 有犀利㗎，好犀利。咁啊好啦，咁啊鹹帶就點啊？鹹帶咧就話啊，喂，佢成年人嚟嘅喎，你 即係有需要性需要。 因為嗰陣時咧就好鬼吊鬼嘅。睇電影咧就尋晚睇嗰啲，即 係二級半啊嘛。 唔係好彩咧，就睇有線嗰啲嘅。即係唔好彩係得無線琴晚嗰啲。 又係啲好舊到唔夠嘅嗰啲，嗰啲播到爛嘅。 咁啊即係咁啊變咗，佢哋希望睇。三級片啦、啊、嚇、啊，即係寫明三級嘅，咁啊唔得啦，即係後屘冇，即係輸咗官司啦佢哋。咁啊，仲有咧就係話嗰啲鹹性啊，所以我哋鹹性即係鹹濕，即係唔好鹹濕就係三級以上。咁我哋後屘點樣界定咧就係、是，總之入膠袋嘅，你就唔入啦。 哦，即係總出面入膠袋黑膠袋入。 黑膠袋唔入得，因為點解咧？我哋指定某些人士睇啊嘛。咁我哋認為你係即係法律認為你係唔係嗰個指定人士，所以你唔睇得。所以入膠袋我哋都唔俾入嘅。 哦，即係呢個係標準嚟啦。 標準嚟㗎，咁啊，其實係咁樣嘅。好多時咧，呢啲就係嗰個誘因，令到有人有人貪污啊、犯法嘅。咁啊，試過一單嘢咧，就有個夥計啊，就帶咗部電視仔俾一個其中犯人。 哇！爽啊，有電視仔啊！ 咁啊，嗰陣時咧就啱啱唔知世界盃咪乜嘢，我唔記得，真係唔記得咗，因為我唔係嗰班人。咁咧。咁點解會揭露出嚟嘅咧？ 咁啊，夜晚咧就好黑噶嘛，嗰啲窗。 哦，見到有個位咁樣光橙橙嗰條友啊。 好細部嘅，好細部嘅，大約係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咪以前有啲 cashier 咪有啲 記得 有六寸啊， 有個好像天線掹，又黑色噶嘛。 類似係類似。 我記得。 咁啊，夜晚咧斬下斬後，斬下斬後，咁咦？即係諗到係咩噶啦？ 估到啦， 估到噶啦。咁跟住就報咧，報。 嗯。 後屘咧就揭發咗。揭發咗咧，咁嗰個人都唔知喎， 即係大幫個大嗰個人知， 唔知。咁第二日翻工咧，咁我突然間就聽到嗰個打就喂出嚟幫手喎。咁我原來幫咩手咧？就幫手去即係確認佢身上嘅嘢。 哦，即係邊個個反有啲咩啊？ 唔係嗰個同事。 我睇個身就帶咩一嘢，睇冇嘢就帶入去嗰度有。 咁啊帶咗好多電芯煙仔。 哦，就雜貨鋪呢度有係。 咁 雜貨鋪嚟嘅。 原來嗰個已經篤咗佢話係佢嘅一電視。咁就坐監，坐咗三。其實咧，頭先講翻呢啲就應該唔係好輕香嘅嘢啊。但係，我哋嘅經驗係點咧？其實逢係嗰個同事咧，我哋有幾個象徵嘅。頭先你講， 即係佢用高危啦，容易犯呢啲。 唔係高危咁簡單，係有象徵喺度。嗱，例如，即係我哋好避忌啲人一早翻工嘅。 哦，特別早翻工唔係準時，有古怪啊！早翻工， 特別早翻工嘅。第二樣， 遲收工係咪？ 喂，大佬，你破產。豆鈴都冇嘅嗰次，一突然間風光嘅，佢哋一定係死嘅。嗰啲我哋心目中係七八成嘅啦，嗰啲係中咗七八成。 突然間新光嘅，但係就撈翻工。 第三，無緣無故去人哋嘅倉啊！ 即係嗰個飯堂唔喺管，佢走咗嗰邊， 咁啊 走過界， 完全都可以嘅。 呢三樣嘅集合曬咗， 古怪怪啦，好多時都有問題，都 check 到出嚟。咁多唔多咧？ 嗯， 即係我今日喺 Facebook 寫一篇嘢都係，其實。在呢班人如果係七八十年代嚟撈嘅咧，都仲有呢啲陋習嘅， 即係仲有個空隙俾佢做呢啲嘢啦。 因為佢仲會諗到見過呢啲嘢，到九十年代之後入嚟做嗰啲咧，佢根本見都冇見過，咪點樣？ 唔係咁，我唔知佢咁做嘛，我唔識啊嘛，我唔識， 唔知咁樣可揾到錢， 我都唔識咁做， 唔知點樣。 譬如我去做，我唔知呢啲規矩可以。 所以後期嗰個貪污數字咧就少咗好多嘅，少咗人貪污嘅，就之前都仲有嘅。有的咁啊，其實一個字啫，即係賭之害啊！即係你好多都係爛賭啊，導致咁啊咁。有冇同事吸毒咧？又有喎。 其實即係乜都有啦，縮影嚟。 所以就唔係話邊班人有邊個做。所以而家最近啲警察咧，你咪睇到，哇！呢個又送上法庭，嗰個送法庭。 乜都有啊，消防都有㗎。 咁啊，咁其實咧又唔係咁大不了嘅。其實每一個人，佢咁啱佢係警察，咁啱佢係懲教署，咁啱佢 即係咁啱身份問題。呢啲普遍性嘅嘢啊嘛。 但係，咁我哋幾多入學堂嘅時間咧？嗰啲教官咧會提醒我哋嘅。咁原來犯罪學嚟嘅喎。佢話你哋咧，就係最容易犯法嘅一批人。 因為你係有公權力㗎嘛。 你執法啊嘛，你執法嘅人最易犯法，同埋你日日見到嗰啲都犯法嘅人，你會去諗錯咗啊！ 咁即係你覺得係咪向佢施暴，即係啲都係合法嘅，即係合 唔係唔係唔係嗰樣？即係譬如佢做嘅犯罪行為咧，會影響到你啊！ 哦，佢調翻轉個反，影響到你嘅犯罪， 你會犯罪嘅，你會學到咁樣做。 即係物以類聚，你個少人少嘅頭會高 啊！所以好多時你見到哇，點解啲人會喺出邊偷嘢啊？啲成唔出奇㗎。 或者同啲犯傾得偈多，我遲做大茶飯咁啊，成影響咗佢。 咁亦都有人係撈撈下仔出嚟跟古惑仔㗎嘛？ 正職都唔做。 咁有㗎嘛？以前嗰赤柱啊，我唔怕開埋名啊，麻坑咪有兩個細路係。 哦，扭機嘅， 係咪先？係咪先？咁佢係最好例子嚟嘅啦。咁好多崇拜佢噶嘛，車神。 哇，勁喎！ 咁呢啲我就唔批評人哋啦，因為我後期知道啫。咁好啦，咁啊，講到貪污咧，就事實上喺呢幾年咧就冇咗，但之前係都，你話犀唔犀利？就唔係好犀利。咁啊，頭先咧你又問到我咧，就關於日常生活，其實咧， 即係啲規律，啲犯人， 其實犯人咧本身咧。老實講，真係正常到不得了喎！嗰啲規律啊、時間啊， 幾點起身先要嗰啲有？ 咁我哋通常咧，其實佢哋咧就要七點起身嘅。 都唔係，我要五六點添。 咁七點咧？ 七點唔係好早 嘅。唔係㗎，你一般人嚟講好早啊。七點要起身，但係其實就通常就佢哋會都瞓多兩三個字啊。之後我冇理㗎啦。咁七點起身咧，就食第一餐飯，開始食第一餐飯。佢朝頭早食飯嘅。 早餐唔係叫飯嚟嘅。 咁早餐點解會食飯呢？咁呢啲就係以前舊嘅傳統嘅，即係做佢要做工， 要力氣，食飽啲，食飯先得啦。 咁又好荒謬喎，鬼佬就唔係喎。 鬼佬食咩啊？ 真系食早餐，食多士、哦、奶茶。 喂，唔好唔够力做嘢噶喎，食啲 所以呢啲好慌。 啲、啊、鬼佬军做就话冇力。 我有时我都觉得啊，边个嗰次讲起我就觉得系、啊，我做咗咁多年都好似冇谂呢个问题系嗰啲。 系咯，冇力做嘢嗰啲鬼佬。 鬼佬同埋好似印餐都系唔系食饭噶。 嗯， 之后如果都就系唔知食过饼啊，即系我都记得鬼佬就肯定唔系嘅，即系外国人肯定唔系。咁啊，之后都食饭， 嗯， 食完饭咧就开工，咁啊开工， 开到几点开？ 开到十二点。 哇，做啊，做四粒钟啦，做 四粒钟。咁其实原则上佢系做八个钟嘅，咁啊四粒十二点， 即系唞唞啊，又 十二点就开始休息。我哋下昼叫食妹啊，即系食粥啊。 哦，隻妹喎、 啊，食粥啦，咁啊會有一餐粥啦。咁啊以前咧，初中我哋去做咧，咁啊連嗰份麵包都冇嘅，就食碗點得啊，大佬？ 白粥咁樣啊，油炸鬼冇嘅，唔 使諗啦。咁啊，哦，呢啲簡直荒謬添啦。嗱，咁啊粥咧，佢又要分， 嗯、 即係我喺家房先見到嘅、 嗯， 紅豆粥唔使落糖嘅。 我甜啊嘛，紅豆係嘛？ 唔係，佢唔係嗱咁樣嘅，佢有一個禮拜咧就有六七餐粥啊。 嗯。 咁有分白粥咧，唔知禮拜幾咧就有甜，我哋叫甜妹啊。 嗯。 咁啊，甜妹咧就係、是、有時綠豆，有時紅豆啊，就多數都紅豆。但係鹹妹咧，鹹妹咧，所謂鹹妹咧， 落咩咧？ 就真係紅豆粥嚟喎。 啲白粥，但有鹹妹又。 係啊，鹹嘅。 乜嘢嘅？ 係啊係啊，咁啊唔知一個禮拜我記我冇記錯，唔知一餐兩餐甜，真係唔記得。 即係俾過癮下啦，一個禮拜係一次兩次。 嗰、那個其實係一個餐嚟嘅，咁好啦。嗯咁中午食粥，咁早期嘅時間咧，我哋早講佢入去做，佢好求其先有粥，有中午有塊麵包呢件事嘅。 之前冇咁食咩？ 冇啊，食粥啊， 齋粥， 食粥啊， 即係有開工食完之後。 啊，今日食粥，食完粥咧就休息，休息咧就下晝我冇記錯咧。 啊， 如果工場啊各樣咧。 嗯， 點樣都好啦，兩點鐘就要開工 啦。我即係俾唞翻，食完飯唞一唞，或者走去踢下波啊，空地嗰啲。 誒唔係嘅，踢波係另外一樣嘢嚟嘅。 啊， 有空地嗰啲有時有嘅，有時有啲如果基，因為我哋中午時間咧純粹係食粥同埋休息， 即係喺室內度休息。 休息嘅，咁啊另外咧、嗯，我哋會一個期數咧，所以會一班人咧， 嗯， 一日有一個鐘頭咧出嚟運動嘅。 我就係嗰班啫，就係嗰堆友仔啲人。 因為我哋。你咁多班人要得一個場嘅啫， 我要輪住嚟用， 輪住用喎。咁啊，咁啊到好啦，咁啊開工咁啊兩點啊做到，原則上應該做到五點嘅。 好似唔夠力咁樣，啱啱只食粥嘅啫喎，做三個鐘頭嘢。 好啦，咁啊做五點，五點咧開始又準備下一餐飯啦。 嗯， 咁下一餐飯咧就通常咧即係講出嚟都即係我哋覺得好奇怪，有時五點鐘就食第二餐飯。 咁早嘅咪咯， 五點。五點鐘六點鐘俾佢翻倉喎，好啦，咁啊食完餐飯咧，通常就六點鐘嗱，所以咧我講翻佢哋咧六點就差唔多開始要睇電視噶啦， 嗯，睇亞視， 亞視新聞同埋無線新聞啊，咁啊好多時咧，如果唔係嗰啲大碌鬼咧，一般人咧七點就翻倉噶啦。 咩叫大碌鬼咧？咩叫大碌鬼？ 大碌鬼即係瘦得大。即係大件事嗰啲 哦，即係坐耐啲嗰啲 有。佢喺啲倉有電視啊嘛，咁可以睇晏少少咯。 哦，佢自己有電視。 唔係啊，佢個倉有。 佢倉有電視。 咁啊，我哋叫 EA 啊，叫夜晚 evening activities。 嗯。 咁喺戒毒所同埋喺教導所咧，就特別啲嘅。 嗯。 係會長啲嘅。 啊。 長啲嘅。 即係等佢好多時間睇電視。 因為佢康復，俾多啲時間佢康復啊，所以。 嗯。 咁好啦，咁夜晚咧就食飯啦。啊。咁啊食飯，跟住就食完飯咧，咪翻倉前咧，我哋就會派一粒奶俾佢。 飲奶點解飲奶咧？ 一奶一塊麵包 啊， 就貨佢宵夜嘅。 即係 嚇，宵夜食飯啊嘛。 太早啦，係嘛？唔夠飽。 咁啊，大約嘅程序就咁啊，瞓翻倉瞓覺。咁啊，十點熄燈。 咦？咁瞓覺，即係佢都休息翻倉 咯。唔係翻倉就休息啦，唔理佢啦嘛。咁。咁最多嘢發生就係由翻倉之後到瞓覺嗰段時間最多。 咁啊係，即係食飽飯冇嘢搞。 賭錢啊，成行牌嗰度出現嘅。咁但係通常咧就佢一定等阿 Sir 走咗啊，即係阿 Sir 八點。 梗係啦，你有人睇住點賭錢啫。 咁啊八點啦，八點就跟住就佢哋夜間嘅活動。 嗯。 咁啊大致每日就係咁 樣。流程。 個流程就係大致係咁。 咦，大先嗱，如果過時過啦，而家新年就係到聖誕啦，聖誕有冇特別嘢先？ 好啦，嗱咁咧就首先咧就講緊加餸先啦。 嗯。 咁啊，每年有幾次加餸嘅。 咁嗱，譬如 過年一定有啦，呢、這個 過年有啦，過年啦，拜十五啦，拜十五個月餅嘅， 月餅一踩定個成九。 好啦，先嗱，我就頭講 加餸， 過年好啦， 會加嘢啦， 會加餸， 加啲咩咧？ 譬如加雞腿啊，雞腿啊，聲明在先，一定係雞腿，唔好話雞髀 即梗梗噶啦，雞腿， 大碗雞腿，會加條腸咧，腊肠有冇我唔知道，加肠啊一定有嘅，肠好啦， 肠仔啦。 咁总之就加餸啦，嗰几日啊，好啦，过年嗰几日加餸。 有冇啲特别嘢讲咧？阿 Sir， 或者恭喜发财，恭喜讲呢啲。 我同你讲咧，其实好得意嘅。其实咧，即系讲出嚟，我哋都好惭愧嘅。即系我哋喺翻工咧，过年翻工都开心过喺出边。 吓， 系 为监仓嚟，开心过出边。 嗰度仲多人同你恭喜发财，有真系恭恭敬敬。但系咧，嗱 一啲上恭喜发财， 咁啊有嘅。以前仲冇埋诗添，我仲嗰啲单位同你冇诗啊，你又 即系气氛仲好过出面嘅， 好过出面嘅，好以前系几犀利下嘅，因为佢本身系社团人嚟噶嘛。 哦，好， 佢本身佢全部都系社团，用嗰个社团嘅规矩啊，仲咁。咁啊，讲翻咧就系过年啦。咁过年咧，讲到过年先啦。咁过年咧，以前咧。又係好，真係好吊釘嘅。以前咧，我哋學咗人啊，咩大倒三天啊咁啊，有啲即係我哋係慘嘅，我哋夾喺中間嘅。咁通常我咧就都係唔俾嘅，但係唔俾之中咧，嗱我哋就唔怕講出嚟啲公開秘密嚟噶啦。你開你就唔喺我面前開， 你有背脊唔好 即係總之你喺嗰度開，我知道喺邊開，我就唔會搞你。你就唔好鬼殺暗藏，唔好大大聲，唔使驚啊！你細細聲 低調咁玩就算啦， 細細聲大大住。你就盡量唔好喺廁所隔離開，因為我要去廁所啊嘛。我廁所見到你， 你不過見到我冇。 總言之咧，你就自己開。咁但係有啲阿 Sir 咧就好寬鬆嘅，過年真係俾佢哋玩幾。 玩啦，幾日鬆鬆佢啦。 我哋就通常我哋就差少少咯。如果睇下上頭壓力有幾大咧，咁事實上咧真係過年係開心過即係你問我啊，我就覺得因為好沉靜啊，出面過年。 唯一冇氣氛啊嘛，香港呢幾年。 即係我最開心有一年啊，哇！翻到去有頭絲嚟舞獅啊，喺我面前坐車啊。 喂，舞獅啲架餐俾我嚟先。 咁我哋有醒獅隊噶嘛。 哦。 其實係 training 之一嚟噶嘛。醒獅隊喎。佢話冇醒頭啊，咁啊醒獅隊。 香港少見啦，香港 隊。係啊，唔係我哋有㗎，我哋每個監房都有㗎，有醒獅呢樣嘢嘅。過年之前就會練啊，咁啊過年就會出嚟冇下師。咁啊講再講之前，我喺初初入去撈嘅時間，佢仲落去啲村度舞添。 哇！帶佢出村舞， 村舞出嗰啲村舞啊，都係笑到你死啦！嗰陣即係講笑話，試過有個幫板帶班人去西貢嗰啲村舞師啊，佢飲醉咗翻嚟，瞓曬個地度，阿 Sir 都醉埋。 咁點搞啊班友？ 因為佢坐車咧，佢擠喺人哋嗰啲神台度啊，偷嗰啲酒嚟飲啊。 哦， 咁反飲醉又唔出奇啊！阿 Sir 都醉埋，因為 放鬆埋嗰度有都。 唔係，一你帶人出去咁，人哋嗰啲鄉親 會懟你啊！飲兩杯啦， 飲兩杯。咁有啲真係中意飲佢飲，即係其實就唔飲得噶嘛。咁其實間房好多嘢咧，出邊啲人咧都冇諗啦，譬如紅白義士啊、白事啊，啲犯人白事啊點樣做咧咁？ 有呢個嗱，我有經歷過少少嘅，即係咪其實我見到就係會喺壓到去嗰個前面就揾件衫包住隻手個 熱搓出嚟嘅。咁樣嘅，就首先佢一定申請啦，同埋諮詢啦。我帶過一次嘅，咁通常咧我哋咧都會即係我講下我自己先啦，我哋就會好識做嘅。好識做點咧就係佢又去瞻仰遺容嘅時間咧，嗱我哋盡量希望佢唔好大堂瞻仰遺容嘅。即係我哋， 即係佢自己，即係你哋唔好啦。 唔係，即係你唔好跟大隊咁行啊！我會跟埋你行，係咪先？即係通常我哋都希望佢唔好咁樣跟大隊，瞻仰遺容咧。 即 係 佢自己還佢自己做啦，瞻仰遺容。 唔係，佢又去睇咯。 佢又去睇啦。 佢睇啫嘛。睇啊！咁我哋都俾佢，有時都俾佢燒嘢，咪除咗手扣俾佢燒。即係膽破膽㗎咋，但係通常都 佢唔會嘅嗰陣時。 即係通常都過到嘅，即係我試過嗰次咧就。個沙展即係我哋兩個人去啊嘛，俾佢 唔係我都見過場面嘅，我咪又再講啦呢個。 佢燒嘢啦，佢燒嘢咁。好啦，咁我講翻就加餸嗰度咧，就去到中秋節咧。 月餅嘛，你先。 月餅啦，咁啊月餅咧個變化都幾大。 有冇黃嘅先？唔係食冰皮月餅啊嘛？呢幾年 好早期咧，早年咧八零嗰入嚟，七幾年去做嘅時間咧，嗰啲月餅咧就我哋叫棋子餅， 好細只咁樣。 咁棋子餅喺度做咧，我記得收機啊嘛，唔知咩。振興唔係沙基有一間咩？我前幾年就見到仲喺度嘅，一間老餅鋪嘅。 啊叫我唔記得。 即係總之專做月餅啊。 咁啊，咁所謂月餅其實棋子餅嚟嘅。 嗯。 跟早期，咁幾時開始變化咧？嗱，我唔知呢個故事係真係假嘅。 嗯。 咁喺1990年啊，1989-1990年咧，有一個重要人物喺度，壓後。咁壓後咧，嗰年出咗好多歧視喎。咁啲紳士咧就捐電視機。 啊！即捐大部嗰啲啦， 啊捐大部即系睇嗰啲，因为嗰阵时咧，成台电视机坏咗咧，又冇钱整啦。 哇！啲反胃鬼都咁嘈，冇电视睇嗰阵时。 咁呢个人咧，呢、這个人咧，即系我系我知道，我深知系边个嘅。 嗯， 即系而家唔喺世界已经离开咗。咁当时咧，佢嗰啲嚟探嗰啲 JP 咧，好多识佢噶。 咁犀利呢条友。 系啊，咁跟住咧有两个变化啊，嗰年我记得。 嗯。 第一就系电视机多咗。 啊！ 就捐咗十，唔知十几部电视嘅，捐一次过捐。咁呢啲系得我哋知啫，即系我哋帮板嗰阵会话俾我哋听，喂换咗边度边度换喎咁。第二系月饼啦。 嗯。 咁我记得嗰阵时月饼咧，第一次我喺间房嗰时系都叫做咗十几年噶啦。我第一次见到就真系月饼喎、 啊，即系唔系奇滋饼，唔系流嘅， 即 系有馅嘅， 就细只啲，但系有馅嘅，有黄嘅。 哦，单黄双黄。 单黄、啊，我记得单黄，我都有份食。我未食過噶，以前啲食啫咁細嘅奇子餅點食咧？ 都唔係月餅，唔係月餅，兩樣嘢嚟。 咁後屘咧就喺嗰年開始咧，就啲月餅係改善咗嘅、 嗯。 後屘就齋月餅啊！我記得嗰年直情係去呢個翠亨村頂。 哇！咁爽啊！啲月餅正嘢。 咁就有某一個教會， 嗯， 捐出嚟嘅。 哦， 某一個教會捐出嚟。我記得陳日新都有份捐過嘅。 嗯， 唔係，雖然我開錯，唔開錯名，唔好講陳日新，即係。唔好講主教嘅，我哋唔好講，即係總之有一個重要人物都捐過嘅、 嗯。 但係嗰年咧開始咧就好特別嘅，仲得意嘅就係點咧？嗰啲數量咧就好多喎。 即係有剩㗎啦。 有嘛？佢預咗㗎，佢預埋俾伙計。 哦，你哋有得食。 係，佢計嗰條數咧，伙計都有嘅。咁、嗯、我有食，我食過。我記得嗰時都淒涼啊，8月15嗰日要翻工啊，咁走上去天台，即係臨收工前啊，等我哋叫等人數。我哋 點 數 啊？ 要點數啊？因為我哋每日咧就其實7點就翻曬人噶啦，但係咧如果嚟知覺咧就通常都好夜，好晏先點人數， 先收得工啦， 先收得工。咁啊，係食嗰次，咁嗰次嗰個有變化。咁啊，中秋會加餸咧，要有個月餅啦。啊，咁啊，到我記得好似啊，聖誕都好似有嘅，聖誕都有嘅。聖誕 送乜嘢禮物咧？ 聖誕定過冬我唔記得咗。我 冬至可能。 冬至可能我加餸嗰度啊。 係咪湯圓食咧？ 誒冇啦，冇咁刁轉啊！即係問題咧，其實伙食咧就講翻伙食咧，即係我有睇過陳德章寫，我都覆咗份嘢俾佢嘅。其實有時咧，佢講下都好嘅，即係我站在我哋立場都好嘅，佢講下，因為點解咧？有時我哋做咗幾十年咧，可能都係困喺一個叫做我 封閉環境係點啊？ 唔係好封閉性去諗嘢啊！ 有多盲，即有多盲點啦，有 盲點係我哋自己諗唔到。 你唔會喺個反角度 諗嘅事。但問題咧就係話，你係咪咁樣扭轉佢咧？ 嗯。 咁又有個問題嘅，唔係咁輕易嘅。你扭轉咗嗱，我舉個例啊，即係你講啊啲伙食主持人，你唔使擔心，你拗佢唔贏嘅，因為我哋會日日去試啊，即係會 跟足營養師，即係所有衞生乜都過曬啦啲標準。 呢個環球最高級嗰個要每日去示範啊、試餸啊、試。嗰兜茶， 總之過自己啦，嗰啲嘢 要過到嘅。咁你過到咧，咁你話唔好嘅，咁你唯有就係將個證據嗱。點解我提佢嘅？你要講啲咧，你如果你冇證據咧，講出嚟，大家都話唔好，未必嘅。 嗯， 咁多年都經歷咗咁多年啦， 食咗咁多年都冇嘢喎。 有歷史好多年噶啦嘛，再後期你就算懲教署都成30年噶嘛。 嗯， 咁你30年嚟，因為點解咧？我哋嘅經驗啊，如果想去為啲犯人爭多利益就容易。 嗯、 改變利益咧， 即係改變嗰、那個， 我覺得就難啲。 個系統啊， 嗱，邊我講話點解增加利益容易啦？好，舉個簡單例子啊，我都話，咁你以前即係唔係講俾你聽咧？著對拖鞋都要爭取啊！以前啲人咧著啲咩鞋咧？就著嗰啲 成日涼鞋啊， 全天候嗰對涼鞋。 個冬天凍死嘅喎， 唔係冬天冇噶啦，著襪啦。咁後屘咧就啊諗到唔係喎，咁佢箍實或者諸如此類，咁啊諗到著拖鞋呢樣嘢。即係我意思就話每一樣嘅改變咧，都。有個革命性喺度嘅，要經過 個底褲嗱，以前睇到戲時候要爭取咗底褲咧，呢樣嘢真定假先？ 其實係有底褲著嘅， 即係套戲可能假。 嗱，唔係，佢套戲我唔知道你講邊套戲。 咁黑玉斷腸歌套戲，梁朝偉做嗰套啊。 嗱，記住底衫底褲一定有嘅， 標準㗎啦。 但係我哋都有夠病嘅，就係洗嗰方面咧， 呢個係令我哋咧，都我哋自己做管理人員都覺得，有少少問題嘅。 即係洗得唔好啊，會 唔係啊？點樣？你抌落去洗之後，點會認得翻你嗰條？ 係喎， 你坐過監就知嘅喎。收， 我咁樣收啦，我 放咗200条拎落去洗，洗完 又係乜條？ 我哋燙都冇用啊，消毒都冇。咁而家就希望佢，咁好似後尾咧，我 有記憶㗎嘛？ 我臨退休之前好似有啲改變咗嘅。 喂，呢個真係問題，我抵呢樣嘢，咪咯？師傅唔係我，唔啱著條條並唔好喎。 有冇得著咧？有， 但係唔係只一條又唔知啦。 即係睡衣啊都有嘅，天熱啊短褲睡衣，天冷啊長睡衣，有嘅睡衣有嘅啊。咁啊底褲有，但係我哋要研究啦，啊點解咁樣點搞咧？ 其實唔懶啦，係嘛？整個 number 啫嘛，係咪條底褲？ 唔係你攞埋洗已經係一個問題嘅， 都可能分開洗喎，大佬。 咁唔係，咁變咗你咪要係啦，啱㗎，你講得啱啊。譬如咁，你要睇嗰個程序咯，你洗底褲嘅程序，通常都 OK 嘅。我覺得要以一般啊，瞓慣天橋底嗰啲就好 OK 㗎啦。問題就係你嗰 啲條底褲交換著真係唔得， 你有冇留意 成倉人？ 即係我哋嗰陣時都有提過，即係我哋要做。做職員都有講，阿 Sir 好似，所以嗱，我咧，好多凡人咧，好多凡人咧，就好醒目嘅，自己洗。 我唔 交出嚟， 我自己揾番梘，自己揾 執。夜晚洗，洗咗第二朝濕埋濕落，朝著。咁所以啲唔著底褲噶， 唔著咁咪係，都有啲癖好。 冇所謂噶，唔係佢條底褲未乾啊嘛， 著唔到，咁著唔到， 係咪先？ 濕過頭， 係濕過頭，佢唔著咪唔著咯，咪留即係咁講。呢啲係我喺我觀察出嚟嘅啫。咁啊 OK 咯，咁啊今晚好似似乎都 幾豐富。今晚唔講，仲好嘢想講。 其實因為咧，我今日咧又我首先講就其實我今晚咧應該係構思好啲嘅最後一集嚟嘅。喺我嚟講，因為我自己有屋企有啲事咧，我就應該。如後嗰幾集咧， 大 N 就揾嘉賓上嚟， 大 N 點噶啦？我睇到個歡迎程度好勁啊，因為佢啲猛人多。咁首先好多謝喺呢十集裏面咧，多謝海外同埋香港嘅朋友咧，不厭其煩聽我講。好似今晚我好似我自己都唔知道，其實我今晚預咗有一位朋友咧，佢可以同佢有交流咧，就講關於赤柱佢喺赤柱嗰陣時點樣 啲經歷啊嘛， 經歷嘅點樣去。即係佢一周可能訪問過佢。 即係佢用個囚犯個角度講翻件事，精彩好多。 唔係講呢啲嘢咧，你不能兩個職員講嘅。因為我哋所見嘅嘢咧，係台面嗱，我再 唔緊要啦，超時冇所謂，唔緊要啦。 有人喺 Facebook 挑戰過我。喂，唔係咁嘅喎，咁嗱，記住，我哋係做職員嘅嘢咧，係台面嘅。 係。 好多台底嘅嘢咧， 我哋 真係睇唔到。 即係譬如啱你出咗個房， 同埋 熄曬燈佢哋， 同埋我係靠聽翻嚟。譬如舉個例啊，今晚都未講到嘅黑社會嘅布陣啊咁，我哋都唔知啊，你哋自己布陣啫嘛。但係你係你話俾我聽，你識我，你話俾我聽。 佢講嘅啫，同埋嗰陣 布陣係做嘅，係布陣啊！呢個每個單位啊，點樣做啊？呢個單位啊，負責乜嘢呢個單位，真係有嘅，佢哋全部都有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都係靠聽佢哋翻嚟，因為我哋本身 你唔會知啊嘛，即係唔會一 我哋 一手知道噶嘛。 你明唔明啊？咁好啦，咁啊，我亦都係好真係好多謝。咁希望咧，因為我會如果有新節目咧，再做節目咧，都會係二月或者三月份。 即將會即係都見一啲相嘅。 我會，但係咧，我唔知道，我唔知二月三月到啦。 即係睇試試搞乜掂先啦。 搞掂曬，同埋我因為下個月我要去台灣睇選舉嘛，因為我係支持蔡英文噶嘛，所以 我都支持蔡英文。 我要去幫下手嘅， 都支持六八九咩？台灣六八九咩？ 咁啊，同埋就真係好多謝大家咁耐俾我嘅容忍度啦。咁 唔 係 咩容忍啲咩？ 咧我講得唔係咁好嘅，咁啊就但係咧即係多多包容，俾多意見我，因為我有打算咧，如果同阿世良傾到咩咧，我會自己另外 再開節目 啊，開節目嘅，我會開翻啲節目，因為同佢哋傾過下咧，佢都會想我。嘗試下講下其他嘢嘅，咁我就即管試下啦。因為 好啊， 希望到時有機會再見大家。 一定嘅，好啦 ，OK， 即係咁，大家就係二三月，即係新年過後，可能再見到 Andy Sir 啦。 OK， 好，遲啲再同大家再見啦。 OK， 大家 拜 拜。 依家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